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5:4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3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在65岁嗰年嘅1月1日开始，每年就有2000元嘅长者医疗券用啦。用唔晒嘅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元。医疗券除咗用嚟睇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得噶，预防胜于治疗啊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今日是欧嘉伦戴住口罩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咁天文台预计今晚同听朝早有1-2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跟住几日见到个预测咧，清早嘅气温咧，即系最低气温咧，会去到21度嘅。咁比较咧就系凉一啲啦。咁大家要留意啦。好啦，咁见到咧喺西太平洋啦、南海嘅中部、南部咧都好热闹嘅，最近咧都好多风暴一路系咁向西行啊，咁大部分嘅风暴嘅路径咧，其实都影响唔到香港嘅，因为咧呢啲风暴喺深秋嘅呢个时候咧，一接近华南沿岸咧，就会俾啲东北季候风干燥同埋比较凉嘅空气咧，就会减弱咗佢啦，咁所以咧呢啲。虽然在天气报告里面成日都听到很多不同的热带低气压啊形成啊，然之后有风暴啊，甚至是一些比较强的台风都有发都见过的呢排，咁但是呢都大致上呢不会影响我哋的。好啦，咁呢个钟头的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讲下呢一些会影响比较多打工仔的一单新闻啊，就是有关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呢个政策的立法啦。嗱，有关取消强积金对冲呢，我想大家如果真的要数返转头呢，都起码讲咗都10几20年㗎啦。咁嗱，事件呢就係喺2012年嘅时候呢，梁振英喺特首政纲嗰度呢竞选嘅时候就话承诺呢就取消强积金对冲。跟住搞下搞下咨询下咨询下呢，到2017年嘅时候呢，林郑月娥喺施政报告嗰度呢都话想做强积金对冲嘅。咁好啦，2018年呢整咗个终极方案啦，劳资双方呢就同意呢係一个终极方案啦，咁諗住立法啦。咁最新嘅讲法呢就係劳工及福利 局啊，原本计划咧，本年底咧就会兑现喺2018年林郑月娥嘅施政报告嗰个承诺，就系、是、提交一个取消强积金对冲嘅一个修订法例嘅草案。咁但系劳工处啦，最新就系话而家。就讲紧对冲嘅问题复杂啊，需要时候简化同完善法例草案，咁咧就要推迟至到下届立法会，即系出年嘅十月啦，最快啦。咁有商界就形容啦，呢个决定就明智嘅。咁原因咧就系如果喺而家呢个经济环境里边咧，系取消强积金对冲，就代表佢哋咧喺裁员嘅时候，或者甚至倒闭嘅时候，要俾嘅长期服务金啊，或者遣散费咧就会。多好多啦，咁就唔可以又要继续俾强积金啦，咁所以咧佢哋就觉得即系而家系继续做喺个经济环境咁差嘅时候继续做咧，系会咧令到一啲嘅老板咧可能咧系会更快咧系有一个裁员潮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做，咁但系劳方嘅代表就话政府失信于民啦，因为咧如果拖到下届立法会先至处理咧，对冲嘅问题就继续恶化，咁原先一路讲紧都实施咗20年嘅退休保障制度。就越嚟越唔健全啦。原先讲紧要保障打工仔退休嘅权益，同埋即系佢嘅一啲嘅一啲强积金啦。咁其实到最后咧，都对冲得七七八八啦。嗱，咁呢个强积金嘅对冲嘅终极方案咧，就系、是、之前我谂大家听新闻都听过好多啦，包括咧一路喺度讲紧呢个终极方案咧，就系、是。点样可以令到打工仔喺被遣散啊，或者真系退休嘅时候攞嗰个长期服务金啊？嗰阵时咧攞嗰啲钱咧系唔会俾强积金对冲咗啦。咁因为早喺20年前咧，点解商界愿意实行呢个强积金咧？其中一个条件就系、是。如果佢哋要俾遣散费或者长期服务金咧，呢笔钱可以喺强积金雇主嗰部分攞翻出嚟嘅，咁就系话咧，其实雇主咧喺呢方面要俾嘅钱咧，就会相对咧系少咗啲嘅，即系强积金里面真正要俾嘅钱咧系会少咗啲嘅，咁所以咧当时就因为呢个原因啦，可以话一个妥协啦，就令到咧即系商界肯去做呢个强积金，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变咗强积金本身嗰个保障退休福利嘅或者保障退休之后咧，仲有啲钱傍身嘅呢个目的咧，就令到佢打咗个好大嘅折扣啦。所以喺十几二十年嚟咧，一直都系劳资双方讨论紧。咁不过咧就系呢个终极方案咧，本来就系劳雇会咧劳资双方已经有共识嘅。咁今次如果再推迟嘅话，代表住啲乜嘢咧？代表住系咪要重新再倾过呢个政府倾咗好耐嘅一个终极方案咧？又或者如果话而家经济唔好嘅话，咁几时先至经济好咧？几时先至真系会做咧？咁呢个都系一个疑问嚟噶。咁大家打工仔又好，老板又好，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9日朝早8点，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需要正视民主派议员以各种行为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嘅问题。 佢哋不断喺度打钟点人数啊，导致到多次嘅流会啊，荒废晒啲时间啊。应该按照基本法第104条，系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要拥护基本法。如果不断咧以各种嘅行为，喺度干扰立法会嘅正常运作咧，唔适合作为立法会议员。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话：，民主派所做嘅系跟足基本法同议事规则。 我哋仍然在任嘅，积极去发言，更加积极去质询政府，呢个系应有之义嚟噶嘛？咁点样可以讲得到？喂，咁样就系唔爱国啊！违反基本法啊，违反国安法啊，要 DQ 佢哋啊，要发弹佢哋啊，即系啲保皇党唔好咁癫啦。 九点，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以及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召开联合会议。国泰航空主席何以礼话，预计2021年服务量会回升，又话公司重组之后，流动资金稳健。預料無需進一步裁員。 Once flying returns to normal and they are able to resume their operational target of 90 hours per month, then their remuneration will recover to its prior levels. Then our liquidity position and balance sheet are certainly strong enough based on those assumptions to take us through the crisis without the need for further recapitalization and without the need for further retrenchment. 下午两点，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均为输入个案。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有关咧，取消强积金对冲嘅呢个修订草案咧，一路咧都指闻楼梯响噶啦，咁政府咧一路话都会做嘅，做嘅呢个系政府咧喺施政报告里边咧系两年前咧系承诺咗嘅。好啦，咁最近啦，啱啱咧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咧就话，因为问题复杂，咁需要时间简化同完善法例咁啊。下届立法会先至提交。好啦，电话里边咧有劳雇会雇员嘅代表，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啊，周小松你好， 系你好啊， 系啦，咁而家迟啲先至提交，你点睇呢个发展？ 系，我觉得咧就政府呢个决定咧就真系令人失望啦，因为呢一个咧系当年二零一八年嘅时候咧系社会有个基本嘅共识啦。同埋政府呢亦都係好清晰咁向全港市民係做一个承诺嚟嘅。其实当时呢都已经考虑到个草拟个法例个複雜性嘅，寫到明嘅。咁所以需要两年嘅时间，当时我哋都質疑點解寫个法例要两年呢，佢已经考虑到个法例嘅複雜性。你依家呢喺呢个时候你话做唔切，依家先至嚟讲複雜。仲要重新傾過嗰個程序，話可唔可以簡化？我哋從來未聽過啲程序可以簡化呢樣嘢嘅。當然，如果佢到時有啲可以簡化嘅程序，我哋又 OK 嘅。問題就呢個時候你再提出嚟討論呢樣嘢，係唔係會令人懷疑？喂，你係咪受到商界嘅壓力呢？ 根據好多嘅講法就話，喂，因為咧今屆嘅呢一届都唔系一届啦，即系都系一年嘅啫。咁又要下届又嚟过嚟，如果赶唔切，咁佢哋担心就系可能倾唔切，咁就不如下一届先啦，新一届先啦，有多少少时间，点睇咧？ 下一届点会多少少时间呢？下一届佢唔可以睇四年噶，下一届咧，其实我哋系要求佢政府咧喺呢一个政府嘅任期入边，你一定要通过嗰啲法例嘅。如果唔系咧？如果唔係呢，就我哋唔會認為下一屆政府會跟住你嗰個政策方向去做囉。因為你到春年嘅十月份再提交嗰、那個條例草案上去呢，就得九個月時間。即係一個立法年度九個月時間。而正常嚟講呢係唔夠時間做嘅，係唔夠時間去通過一條咁複雜嘅條例嘅。所以我哋係高度擔心係依家咁樣政府嘅呢個咁嘅安排呢，会令到条条例咧系唔可以喺立法会通过。 嗱，咁商界就话咧，嗱，大家都知道而家嗰个疫情就影响好多各行各业啦。如果话真系要实行嘅话，咁可能咧就系令到嗰个结业潮啊、裁员潮啊，可能提早出现添。点睇呢个讲法？ 借口嚟嘅，因为呢个咧，就算政府按照之前嘅立法嘅时间表，都要2024年先至实施。2024年实施，咁对雇主有咩影响呢？讲紧四年后，四年后你经济都唔会一路冧四年啦，系咪啊？咁讲紧四年后又对雇主有咩影响呢？只不过按照个方案咧，系要供多1%佢个雇员，而且咧就唔使供一路供落去嘅，供到佢成个占整体工资数嘅15%咧，佢就停止开工噶啦。咁其实个影响就轻微嘅。如果你讲到话要负担多一份遣散费嗰一样嘢咧，即系取消对冲咧，就更加耐啦。因为要法例实施之后两年先至会产生遣散费，即系去到2026年开始。而且咧，你要遣散费嘅负担咧，政府系可以有25年嘅补贴期，帮个雇主过渡，所以更加唔会形成一个即时嘅负担。所以嚟讲呢，如果话依家嘅疫情、依家嘅经济情况对于雇主嚟讲造成压力呢，这个完全是借口嚟嘅。 嗱，咁睇翻就係嗰個積金局嗰個對沖嗰個數字啦。近年嚟都一路咁樣上升嘅。咁嗱，舊年全年就46亿几啦，而今年咧，啱啱首季嘅數字就係15亿几啦。其實個升幅都係好犀利，亦都代表咗好多強積金咧就對沖就對沖咗嘅，咁你自己見到喺實際情況之下，喺而家好多打工仔係咪都即係面對住啲咩問題咧？尤其喺疫情之下嚇， 係當然啦，依家就個被對沖嘅情況咧，肯定就比以往會多嘅，因為多咗裁員事件啊嘛。 嗯， 啊多咗裁員事件，所以點解我哋一路一定要政府你要唔可以攤睇啦？呢件事你如果你再推遲咧，就係、是、走數噶啦。你對香港人的承諾嚟㗎呢個，所以呢你哋睇大家都睇到啦，如果再探後一年去實施，就會比對沖多走多一年嘅錢，一年係講緊呢係幾十億㗎，四五十億嘅依家講緊，一年比對沖走嘅即係嗰個僱員嘅強積金，所以我哋係點都要求要政府要睇住，一定要喺你承諾嘅嗰個時間開始去實施。當然呢兩年嘅被對沖走嘅錢一定會多嘅，因為經濟唔好。 係咁嗱，你哋見到而家就政府就話已經係基本上就推遲㗎啦。咁譬如工會有啲咩可以做咧？ 我覺得咧就政府就冇講到話會推遲實施，即係政府啊，佢依家唔夠膽講話會推遲實施住，只不過提交立法會嘅時間表係改變咗。 係。 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佢都仍然係會喺下一個年度去盡量去爭取過嗰法例啊嘛。如果喺下一個立法年，即係新一屆立法會嘅第一個立法年度去過到嗰個條例咧，咁亦都有可能按照政府嘅時間表實施到嘅。但係咧，就喺下一屆嘅立法會一個年度時間過一條條例，基本冇可能。所以我覺得咧，政府依家係要即刻去補救啊！ 是 你是要去做一些事，你要之前做不切的事你要加倍努力。 例如是什么？ 例如条例 草案，即是 条例草案咯，他现在说未草已成嘛。那你过去那两年的时间去到哪里呢？在这里在这里吗？我 不相信即是会两年都完全起不到咯。那你变成你余下的时间，距离春年的十月还有成八九个月时间。咁呢段时间你做嘢啦，你譬如话三个月后，我俾三个月时间你啦，三个月后你能够将个条例草案攞出嚟，咁可以进行一啲公众咨询喺立法会，你先上咗呢一届立法会先，咁呢一届立法会咧会做一啲嘅程序性嘅嘢，或者资料嘅搜集，或者系公众咨询、公听会之类，做完之后咧，虽然按照个规定咧换咗届之后佢要重新一读二读，但系如果喺呢一届立法会做咗嘅一啲功夫，譬如公众咨询啊，对条文嘅一啲共识啊，咁会递得落去下个立法会嘅，下一届立法会咧会节省到审议呢条法案嘅时间嘅，所以政府你呢一刻咧你就要做嘅就系补救嘅功夫，你要令到咧依家呢一届立法会虽然佢断咗两橛啦，去到出年嘅七月就断咗两橛嘅，呢个系政府预料唔到嘅，本来依家已经系新一届立法会噶啦，但系。即系依家咁咧，就变咗两橛。 但系你话喺呢届，即系喺呢一年里边，立法会做啲嘢先啦。咁但系睇嚟就系政府会觉得喺而家立法会里边好多其他嘢要赶住做啦，反而系呢一个强积金对冲就未必系佢哋首选优先。 知道嘅，因为政府有成20条草案，点解你唔排咧？我都想知点解唔排到按照佢承诺排呢条嘢上去咧？我都想知系咪因为你草拟唔切，还是受到雇主压力？ 明白。 但你依家咧就要去做嘢咧，就未必排你排唔上立法会咧，立法会唔做咧，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啦。你政府都可以打尖啊嘛。就算唔做，你都呢条草案出嚟俾公众去讨论。 明白。系好多谢周小松，周小松系劳雇会嘅雇员代表，亦都系劳联嘅秘书长啦。咁你话法例草拟唔切，写唔切咧，就的确系。 几难理解嘅，因为大家你见到嘅政府如果要做啲乜嘢，要啊几时要写任何嘅法例，要去释法，其实可以即刻做嘅，可以做得好快嘅，几日都得嘅。咁啊呢条条例啊点解要搞咁耐咧？搞咁耐之后咧，到而家都未能够喺啊按之前嘅承诺去做咧，咁啊的确系惹起咗好多嘅疑问啦。咁而刚才咧就啊。周小松所讲嘅系，即系亦都担心另一样嘢，就系如果再推迟嘅话咧，一来咧就系下一届嘅立法会系咪真系想做，又系一个问题。下一届嘅政府又系咪真系想做咧，又系另一个问题。电话里边有郑先生，郑生你好，郑生， 系请讲。咁我觉得咧呢次即系话嗰个对冲咧，即系嗰个强积金咧，我觉得咧应该即系话今年因为要延迟一年啦，即系可能系唔够时间去商讨啊。如果下一年咧，即系再另外再选过一班新嘅时候咧，我谂应该将个议题咧，首先放喺头嗰度咯，即系要讨论咯。因为咧，其实对于打工仔嚟紧咧，呢份强积金都几紧要嘅。即系如果你退冲之后咧，就另外多咗份嗰份遣散费咧，咁对啲员工就保障咧。同埋咧，如果咧你呢、這个即系唔取消个退冲咧，如果到时咧一啲公司咧临近差唔多去到一啲员工就嚟退休嘅时候咧，佢一执笠咧即系破产咧，咁佢咧就。即係破產基金咧，就會喺嗰度咧抽翻起呢啲強積金嘅時候咧，變咗咧，即係我個家人咧屋企咧有個人咧就係咁樣咧，變咗咧無端端冇咗一大筆錢咧，咁樣對於員工嚟講咧都係幾傷嘅。 明白， 佢有筆遣散費俾翻你，但係都係少咗好大嚿咯。所以 好多謝鄭生嘅意見啦，有咩建議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立法会复会一个月，民主派议员通过滥用议事规则响钟点人数，拖延议会正常运作，认为是违反立法会议员的职责。他指出，基本法104条要求议员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议员要履行职责。谭耀宗正是在北京准备出席听日举行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他说暂时未知道会议是否有新议程。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说，民主派的做法跟足基本法和议事规则，他反问开会要符合法定人数，怎样违反基本法？他又说，近日建制派亲建制报章先后批评民主派议员瘫痪议会，上纲上线指他们违反国安法等，他认为可能是当局取消议员资格的先兆。香港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张其中被控谋杀妻子，案件在高等法院开审，张其中否认一项谋杀罪，但是承认一项误杀罪。控方说，事发当晚，死者的妹妹在港大宿舍的客房见到主人房内被告看起来好像按住家姐，其后见到家姐睡在床上背向房门，第二日起床之后发现家姐不见了，亦都联络不到。被告当时提及曾经责骂妻子，令到女儿离家出走。控方又说，被告曾经两度购买木箱，并且电召货车将木箱由宿舍运往港大办公室。张其中被控前年八月在港大宿舍伟伦堂谋杀53岁妻子之后，藏尸行李箧，再将行李箧搬到办公室。警方其后在办公室的木箱入面发现装有死者的行李箧。律政司介入人民力量前议员陈志全私人检控工联会议员郭伟强的普通袭击案件，不提正公起诉。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讯，法庭批准律政司申请撤销检控传票。代表律政司的一方表示，在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和保安的陈述、新闻片段、闭路电视片段以及警方对相关证据的分析等，认为没有足够证据和合理机会达至定罪， 現有證據甚至顯示表面證據不成立，決定介入案件並且不提證供起訴。郭偉强在庭外表示，案件源于议会混乱和所谓抗争，自己由始至终没有犯罪意图，希望社会尽快回复平静，议会聚焦民生。被问到会不会向陈志全道歉，郭偉强回应说，播毒以及荼毒下一代的人更加应该道歉，陈志全未有到庭。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利大楼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开始繁忙的，龙尾去到近 Megabox， 就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利大楼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 Megabox。 至于早前在西环正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介乎德辅道西至到皇后大道西的一段正街已经解封，一带车多，车龙大消散。咁另外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学园街嘅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系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嘅，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有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地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咗亚公湾路。之后提提大家，在西贡的普通道因为路面维修，现在普通道近住美裕街一段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喺广播道附近，预料喺短时间内就会登陆香港电台第一台。受小宝与文迪逐渐逼近的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会受强烈的笑声侵袭，市民应该留在收音机旁密切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呢个钟头倾紧嘅咧，就系劳工处咧就话，由于取消强积金对冲嘅草案咧问题复杂啊，咁需要时间简化同埋完善法例咧，就会推迟到下届立法会先至提交，即系咧。 足足推迟一年噶啦，最少。咁嗱，刚才我哋听到劳工界嘅代表啦，就认为咧，呢个推迟咧就系冇理由嘅。咁因为咧，一路讲紧咧，就算实行都系2024年噶啦，就算而家嘅经济情况唔好啊，咁应该咧都可以继续倾嘅。同埋咧，本来呢个草案咧就已经都即系政府咧喺度草拟又草拟咧，都已经经过咗好长嘅时间啦，而家先至突然嚟讲未做得好啦，问题复杂啦，咁亦都系一个唔系好合理嘅讲法。而喺电话里边咧，就有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嘅代表，香港工业总会名誉会长郭振华嘅。郭振华你好啊， 系啊，你好， 系啊，睇你点睇啦。嗱，即系刚才啲劳工界代表就话，咁你都系2024年先至实行嘅，咁使乜慢慢倾啦？都有排倾，仲要立法会倾嘅话，点解而家就要即系唔拎上立法会咧？点睇咧？ 首先喺而家呢個時間咧，我諗你都同意咧，就你如果講任何一樣嘢咧，係可能涉及到喺要增加咗一啲嘅僱主嘅負擔嘅。雖然你話而家講緊嘅係2024年先至實施，咁但係你都係講緊啊嘛，你講緊就會觸動到佢嗰種個心就係、是、喂，而家我哋應該一齊講嘅係點樣可以共度時間，咁就唔希望。是讲一啲而家点去计，咁呢一个时间唔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咁啊有多十二月咧都听到好多嘅一啲即系做唔住嗰啲老板真系冇生意嘅，佢进一步都要谂计，就系、是放多啲假啦，或者系再倾下会唔会你喺出边做下你 part time 啊咁样。当然如果系做得冇问题嗰啲，即系啲行业啲系仍然系好受疫情影响嘅。咁呢啲咪可以做得好啲，可以加人工，可以正常做咯。但系而家絕大部分六成以上，我哋而家應該唔止添啊，就係、是、做緊係相反嗰個係比較差嗰個情況。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又唔適合嘅。另外再講翻咧就係、是、2024先實施。咁而家你去傾，其實你傾掂咗，你又係都係2024先實施㗎。咁可能你將嗰、那個嗰、那個草案咧，其實真係我可以坦白同你講，阿倫仔好複雜嘅，即係如果你知咧，你真係複雜到，即係我哋即係拖時話俾人聽，人哋都唔明嘅，即係啲中小企，就算大嘅老闆啲會計嗰啲，佢都唔能夠好清晰了解。第一層資助到第二層資助，跟住僱主又要補貼翻，即係剩低唔夠，即係政府補完錢之後，唔夠啊，咁要再有呢啲。要補翻個差額出嚟，咁前十二年又點計？後十二年剩低嘅到25年嗰就點計？因為前面又50%一路減到冇啊嘛，十二年，所以係好複雜。咁呢一個係實際上係真係複雜，同埋亦都唔係真係咁容易理解。最好 但係複雜得嚟，咁政府都草擬咗成1-2年嘅咯噃，有係咯，有幾複雜嘅嘢1-2年都草擬唔到咧。 嗱，呢個就。我好难同政府讲嘢嘅，即系你佢草拟唔到系咩原因草拟唔到，咁真系复杂程度唔得。但我都希望嗱，你就咁拎咗出嚟都好啦，我哋都未必接受到嘅。呢个哥系咪真系简化？仲有啲可能，喂，你可能喺呢一方面做多啲，会更加系会知道嗰个市场更容易适应去做咧。咁我哋都可能仲會俾啲意見噶嘛，所以佢如果早啲出嚟嘅話咧，咁我哋冇意見嘅。不過喺而家呢個階段咧，都冇心情去討論咯。 但係講緊話，即係未必接受到係咩意思咧？因為其實個框架勞顧會咧、勞資都有共識噶啦。 係，冇錯。其實個共識嗱，如果講翻歷史啦，我哋2017年1月開始傾，其實一路傾咧，就僱主又好、僱員又好咧，都得益嘅。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即是双赢的。双赢在哪里？你看到强积金现在又低收费高回报、又简单了很多，是比以往是实际上是进步了的。那我们谈第一次的方案呢，他谈的时候如果你记得170多亿的嘛，173的嘛。那第二次喂真的不行、你最后都计不行，他再有个方案出来，喂他政府要落多啲水嘅时年期要长啲、咁结果政府就要俾到293亿，咁都好喎。如果你都倾唔掂，真係冇办法去執行到。 唔係，但係頭先你講嘅就係、是，如果佢係一路傾嘅時候一路好，向好嗰方面諗咧，係應該咧係即係呢一次即係取消強積金對沖成個過程咧，其實就係勞資雙方大家即係一路坐低一路傾，大家都係一個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唔增加。呢、這個唔減少係應該唔減少喺勞工界佢嘅權益，咁但係咧喺我哋工商界裏面咧，亦都要好清楚，要知道自己賺，我俾一個 percent 就會點樣計，時間好長俾我哋適應。之前嗰啲咧你就要留翻去俾，就影咗張相之後咧就留翻嚟，就俾翻喺即係前嗰十二年裏面做嘅。即系计数嘅方法。 其实咧，讲紧嗰个方案咧，一路讲紧，其实雇主额外供款就系雇员薪金嘅1%啦。 一冇错。 咁嗱，即系对于好多即系劳工界嚟讲，或者劳工界代表嚟讲啦，就系1%其实嗰个数亦都系唔大嘅啫。而政府跟住有好多补贴啊，同埋亦都有两层嘅补贴制啊，亦都系好耐之后先至全面实行噶嘛。 系。 咁系咯，咁几时做先啱咧？如果话而家经济唔好，有排经济唔好嘅。 我相信而家都未去俾勞顧會傾啦，因為而家市場都講，大家喺度即係壓空咁講嘢咧，就係、是、政府冇話唔做，商界亦都冇話唔做。不過而家講呢樣嘢咧，就唔係好適合嘅時間。咁你都講緊，如果根據以前嘅時間表，都去到喺2022啊，先至會正式會實施呢、這、一個。咁因為你遲咗入去，咁可能就會褪到2023，咁而可能會2024。在这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说不做的。因为呢实际上就是最重要刚才两个即是劳资双方的共识都很清楚。最重要我供过一个 percent， 又很清楚你怎样计到数，不用想那么多。所以等着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出这个优化方案，即是积金易怎样易发真的未知的。但有期望、哦、我们有期望就最好做到是我有多少人。话俾你听，咁跟住人走，我就应该要俾几多钱？你话俾我听得啦，我就跟住要补翻几多钱落去。咁、但系我最多就俾1% 工，然后剩低佢哋话俾我哋听，剩低嘅唔会好耐钱，一路咧又去到12年之后，跟住去到25年。 喂，而家基本都系咁啦，系嘛？而家基本已经系咁啦，即系俾多1%，咁跟住12年、25年之后嘅事啦。 系啱。所以但系嗰个点样去优即系？即金易点简单，因为如果你话叫嗰个雇主中小企嘅雇主去帮佢计唔掂噶嘛，而家净系解释噶，好多人都唔明噶。不过就信任政府，嗱、你整个简单嘅计算方法，佢有一个计算机，咁你佢哋揿入去就得噶啦，咁样，咁我哋就拭目以待。 嗱，咁听你咁讲咧，如果咁讲，政府出年先至拎条法例去立法会，分分钟都唔系时候噶，即系经济可能一年之内唔会好转噶。 系，嗱，个经济咧就分开两样嘢。嗱，你话做，大家倾好晒，你再倾，我相信你如果翻转头再倾咧，倾唔掂噶啲方案。如果而家你拎出嚟讲， 系， 因为当时我哋即系环境好嘅时候倾咗啲方案，所以我觉得即系政府虽然而家我哋睇到佢嘅财政资源真系有限公司啦，即系剩低。即係有限嘅，咁係咪日後都即係佢應承咗？我覺得係會繼續做嘅。咁但係喺邊啲時間裏面開始都講咗啦，你完咗就而家2024咁啊，最遲2024開始啦。咁我哋咪就喺2024大家準備好咯。咁所以你仲有幾年，仲有兩年嘅時間，我哋可以喺呢啲時間裏面咧，你出咗個嗰、那個簡易嘅方案咧，都俾大家去睇下。喂，真係易，雖然。你真喺嗰度實施，但係我哋都希望嗰個震盪啊，即係嗰啲憂慮係減少噶嘛。 好，明白。 嘉頓， 好，唔該曬。好多謝郭振華，勞工顧問委員會嘅僱主代表，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o again. 我哋今日咧讲一个比较简单嘅问题。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英文点样去问人哋来自边度咧？咁通常咧，我哋英文好简单咧，就话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F R O M。咁咧 就可以啦。咁回答咧就 I'm from 某一个地方咁样。但系有一件事咧，就想大家留意一下嘅。我哋问呢个问题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要小心啲，因为咧而家呢个社会，我哋即系好多人都系来自唔同地方啦。咁但系咧，小叔想提醒大家，我哋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可能要敏感少少，因为有啲人咧，听到呢个问题咧，系会感觉到系被冒犯嘅。咁啊，例如譬如你喺英国见到一个可能系肤色就唔系白色嘅人咧，我哋问佢 Where are you from？咁人哋咧就可能会觉得，哦，点解你要问我呢个问题咧？可能我由细到大都系喺呢个地方生活嘅 ，I'm from the UK， I'm from Britain 咁样。咁佢就会觉得你咁样问佢咧就好冇礼貌。咁所以咧呢个问题咧就要小心啲，小心啲，小心啲。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我們跟勞資雙方的代表談到，其實大家都認為這個強積金對沖的終極方案都挺複雜的，講來講去要明白都不容易的。簡單來講就是，到時真的如果或者有機會通過的話，是會冇咗一个对冲啦，咁即係话呢，当雇主遣散嘅时候，或者要俾长期服务金一啲员工嘅时候呢，佢唔会喺强积金里面呢抽返啲钱出嚟啦。咁而遣散费嘅算方法就係最后一个月工资乘三分之二，再乘可以追索嘅服务年资啦，上限就39万。咁个问题呢就係咁，多咗啲钱出嚟㗎嘛，咁啲钱边个俾呢？而家嘅嗰个终极方案呢，就係强制雇主额外供款，就係雇员薪金嘅1%咧，去一个专项户口嗰度咧，爱嚟作储蓄嘅。咁到时要俾遣散费咧，咁呢个就係其中一道可以攞钱嘅地方啦。咁啲就即係简单嚟讲，就係啲雇主就冇，唔可以话喂我冇钱啊咁啦。咁总之就係要你预先就摆雇员薪金1%出嚟就储定先啦。咁但係唔够㗎嘛，咁政府呢就会向雇主呢就提供补贴㗎。咁政府就预支咗呢准备承担呢就293亿㗎啦，而家嗰个终极方案。咁另外仲有好複雜嘅一个补贴制啦，因为防止啲雇主滥用啦，咁分为两层啦，总之就係12年又25年咁啦。咁如果你唔系滥用嘅话呢，一般嚟讲呢啲雇主呢就即係继续只要俾个1%嘅雇员薪金咧就得噶啦。好啦，咁个问题咧就系而家都唔知做唔做到啦，因为政府话要再迟啲先至递交上立法会啦。嗱，电话里边咧就有明爱专上学院罗汤凤贤社会科学院教授黄于畅嘅，黄于畅你好啊。 你好，欧教伦。 系啦，嗱，政府咁样讲法啦，即系迟啲先至俾立法会倾啦，咁啊代表住啲乜嘢咧？ 代表住就起码趁迟一年先啦，因为原本就今年年底噶嘛。咁而家就下一屆立法會，下一個立法會就應該係明年11月啦，開始都咁樣，咁啊就即係起碼趁遲一年啦。咁你傾完之後唔係即刻實施噶嘛？咁就即係不過當然你話就算今年年底去傾咧，佢都唔係即刻實施。咁但係咧就即係總嘅嚟講咧，就係即係個落實時間咧就係趁遲一年啦。 嗱，咁個變數在於乜嘢咧？再又趁遲一年的話，個變數喺邊度？ 變數就嗱，佢咩因素導致佢要吞錢咧？就唔知啦。等而家我哋2蚊乘車優惠話都降到60歲咧，都話要要再睇睇啦，咁樣計下數咁啦。咁就我估個財政壓力係一個原因啦。不過就佢都唔係好直接咁樣講嘅。咁咧就總之話有啲數要計啦，或者而家你剛才你描述嗰、那個即係兩層方案咧比較複雜，咁啊啲人解極都唔明咁樣，會再整得簡化啲咁樣，等大家容易明白啲。咁就但係咧，就你褪遲一年之後會有啲咩影響咧？咁樣咁就因為可能即係你出年即係如果你有呢個取消對沖呢個強積金方案咧，咁啲打工仔即係如果萬一遣散或者係即係要退休咁樣啊，係咪啊？即係長期攞長期服務金咁咧，咁咧佢咧就會即係唔會影響佢強積金入面嗰啲工僱主嗰部分供款啊嘛。咁就如果過往睇咧就經常。年間咧就一年就大概50000個打工仔咧就俾人對沖咗強積金噶嘛，平均一個咧就80000多-90000咁上下啦咁樣。咁即係話受影響咧，就如果正常嘅年份咧就係50000多人，每人咧就係 即係即係個強積金裏面咧少咗八九萬咁上下啦。咁、但係咧，你特別咧嚟緊嗰年咧，就可能嗰、那個失業裁員嘅情況嚴重啦。咁就影響唔係五萬人㗎啦，可能去到即係八萬或者十萬啲咁樣，因為而家失業率比頭先五萬個數係2017年咁啊，係比較好景嘅時候。咁、如果你差啲嘅話咧，可能影響八萬到十萬。咁如果八萬到十萬，每人又即係嗰個當你嗰個影響金額都一樣啦。咁咧就即係金額就會大咗咯。咁佢有一年咧，大概對沖咗係四廿幾億嘅。 係 咁就即係如果你又嚴重咗，可能又對沖。即係多啲啦咁樣啦，就八九十億咁樣，咁就其實就影響佢唔去打工仔啦。即係喺出年，即係你褪遲咗一年，嗰班人咧本來咧可以係即係取消呢、這個強積金即係對沖咁樣，咁咧佢個户口咧就多翻八萬幾蚊，咁而家咪要再等一年咯咁樣，咁就要嗰段時間即係俾人辭退嗰啲咪受影響咯。 咁但係商界方面就有啲講法啦，就係話而家經濟唔好嘛，如果你再喺度傾，再喺度要取消對沖啦，咁我就喂提早會遣散啦，或者係咁提早唔做啦，咁令到個失業率更加嚴重，係咪會咁樣情況咧？ 咁呢個誇大咗啲啦，咁因為嗰、那個嗱你嗰、那個強積金對沖，即係點講咧？即係嗰個遣散費俾嗰筆錢咧，就大概一年都係即係正常年份咧，就係四五十億啦咁樣啊。咁有一部分對沖噶啦，一部分對沖都唔夠要貼出嚟啦，咁樣可能五萬零億到啦。咁就佔成個即係人工開支咧，就我睇下羅局長嗰個網址咧，佢一年大概有六千億嘅係工資嚟噶嘛。咁六千億裏邊嘅五十億到咁都唔夠1% 啦，咁樣咁係咪因為呢1% 導致佢哋要即係、就是、要大量裁員去執笠咧？咁樣咁就即係佢係即係誇大咗少少啦，咁樣咁當然咧就會唔會係你褪遲咗一年呢個過渡期啦？係咪因為始終政府唔係話想走數嘛？我哋理解佢想佢即係有各種原因要褪遲一年，一年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安排，即係幫到啲僱主？咁最後希望得益嘅就係啲。即系啲伙计啊，打工仔啦，唔使即系佢哋强积金户口里边有少一笔钱啦，咁都八九万蚊。 你觉得可以有咩特别安排喺现行嘅制度下？ 现行制度我就唔知啦，即系政府要谂啦。譬如你会唔会系即系补贴，即系你唔使佢供款1%，因为而家你个新嘅方案要佢供款1%，然后先至再帮佢即系补。睇下第一年定第二年啦，咁因为十几年噶嘛，都咁开头嗰时補貼一半咁樣，會唔會係唔需要即係佢供1%，即係第一年啊，即係呢一年喺過渡期一年政府直接即係補貼一半算啦咁樣。 即係政府供啦。 係啦，係啦，反正你係預咗想做噶嘛，不過你嘅各種原因，你話唔係想走數，你係想你係依家各種原因要遲啲咁樣，不如你直接即係會唔會有法例上原因啊，或者係行政上原因做唔到我就唔知啦。但係如果你直接即係話你褪遲一年，咁就咪即係你行住先咯，啊。 喂，但系政府近排都喺度嗌紧，喂冇钱咯，干糖咯，咁本来话即系政府承诺过提供嗰个雇主补贴咧，即系290几亿啦。咁而家就系无论雇主同埋雇员都觉得政府应该承担多啲。咁但系睇嚟政府又未必系好似以前咁谂咁慷慨噶咯。 但系290几亿系分好多年噶，咁一年都唔系好多钱噶啫，一年可能即系有冇20亿咁上下啦。如果你分12年吓，即系20几亿噶嘛。咁你即係會唔會係即係嚴重到而家係一年廿幾億都俾唔到咧？咁樣咁你有啲嘢都褪遲咗啦，你嗰個2蚊乘車優惠都褪遲一年都慳翻十幾廿億啦，係咪？ 係咁嗱，你見到就係、是、如果係出年嘅立法會，即、就、係、是、新一屆立法會，咁又係新一班議員啦，咁甚至再遲啲可能係新一個特首添啦，再過一年咁已經會唔會對成件事又有唔同嘅影響咧？ 好大變數啊！你講得啱啊，因為我哋唔知。呢一屆政府下屆會唔會延任噶嘛？咁樣咁啊，就下一屆政府會唔會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做翻呢個承諾咧，就至到時可能有新嘅諗法啦。咁樣 咁即係講咗十幾年，又係最後即係 係啦， 可能得個吉嘅喎。 係啦，係啦，因為你褪咗一年咧，就可能就 褪好耐噶咯。 系好啦，咁啊都要又放长双眼睇啦。唔该晒你，黄于畅。 系 OK， 好， 唔该晒， 拜拜。 黄于畅系明爱尊上学院罗汤凤贤社会科学院嘅教授啊。咁刚才我哋讲紧咧，就系喺而家系强积金对冲嘅情况之下咧。好多打工仔佢嘅退休保障啦，你睇住銀行嗰個數目咧，就以為有好多錢啦，咁但係一旦裁員啊，咁僱主咧其實佢俾你嗰、那個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咧，係可以喺強積金裏面嗰筆錢咧就攞翻出嚟咧就俾咗你嘅，咁啊結果咧就係有一大筆嘅你嘅強積金咧就會對沖咗冇咗嘅，咁呢筆錢咧嗱嗰個數字咧就近年一路咁樣上升啦，咁2015-16年咧就33億、38億，咁到2017年咧就已經係40億，舊年咧就46億幾，好啦，到今年咧就係、是、第一季啊，頭三個月啊，就已經有15億幾啦。咁即係話咧，你可以想象裁員啊，嘅數目可能喺第二、第三季或者第四季更加多嘅時候咧，呢、這個強積金嘅對沖嘅數目咧，亦都似乎會破紀錄啊。好，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啊，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观塘绕道的交通先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之前在宏里大楼对开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头先一带咧车多行车缓慢嘅，而家坏车走咗，咁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过咗东港中心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在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隧道入口范围都开始多车了。将军澳隧道而家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附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同埋英马斯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69，瑞士法郎0.9，加元1.302，人民币6.58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港金系报18,13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58.06美元，卖出价1,958.8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9，比上星期六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屯门的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坏车刚刚拖走了，但是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就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较早前近住安定村的慢线有坏车，坏车虽然刚刚拖走了，但是现在龙尾都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东西行去狮隧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风力楼，而狮隧的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现在也是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回将军澳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就塞到近联合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避开。

依個仍然係傳聞啦，不過咁多人傳嘅時候，佢即係空穴來風啊！ 多數都係噶啦，講講下就係噶啦。 咁啊，從市民角度，即係如果你話講拉布啊，或者唔喺議會裏面唔守某啲規矩，咁其實個個都係咁滯噶咯。點解依四個咧？咁依個第一個問題啦。 嗱，呢四個相信就係同之前咧，本來報名參選嘅時候咧，就已經被取消資格噶啦。嗱，依四個人名，不過咧就係因為。最后冇咗选举嘛，咁结果中央政府就话全部都留任啦，咁呢四个都可以继续做多一年嘅最少，咁呢个人名就可能系同呢件事有关啦，有啲报道就 系 咁讲。 咁即系呢个系咪只系先后次序之别呢？咁即系如果你话喺之前已经其实系俾选举主任即系所谓 DQ 过嘅，因为冇得选举，所以就留任一年咁样，咁然后跟住。依家嚟就係咪依四個先咧？因為如果我哋講話喺依一屆即係延任咗依一年裏面某啲行為嘅話，咁我睇到即係基本上反對派嘅議員咧冇一個唔參與咁滯噶嘛，係嘛？咁所以嗰條界點或始終係一點啦，要考慮啦。但係如果真係做嘅，無論點都好啦，依個係一個即係我諗中央對於所謂反對派，香港反對派一個好清晰嘅信息，咁但係呢個信息會引致咩後果呢？咁依家即係我哋只能講拭目以待。第一個後果就係、是，如果民主派無一人留任，於立法會局裏面嘅話，咁其實剩餘落嚟嘅行動其實就只有係街頭見嘅啫。 咁本來喺立法會裏面都冇乜作用噶啦，你見到嘅就係、是、即係投票就一定輸，然之後行出去抗議都俾人拉噶啦，咁所以而家嘅民主派就話咧係如果真係會取消佢哋資格嘅話咧，就會總辭啦。咁嗱，但係我關注嗰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人大常委啊，用啲乜嘢方法咧？用咩法律依據係嗱？而家啲民主派咧嗱，你要點名嚇數人數，咁呢啲都係議事規則裏邊容許噶啦。咁如果話咁樣都唔得嘅話，佢根據咩法律規則、法律嘅規定去取消佢哋資格咧？ 依、這個都係即係我覺得做任何嘅，尤其是喺政治上面劃界嘅時候咧，都必須要有。即係有理有節啦，即係你起碼嗰個依據，正如你所講，同埋嗰個説法係乜先咁。但係依家嘅傳聞裡面就大家暫時未知道啦。但係如果你純粹講話拉布嘅行為咁，同埋講真，全世界都存在嘅，任何議會都存在嘅。你話去到邊一個位嘅時候，我哋係完全不能接受啦。中唔中意係另一件事，但係依個行為本身係咪令至到？可以解讀為不擁護基本法咧，咁樣咁嗱，依個咧就我自己係有好大疑問嘅，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全世界議會亦都係，即、就、係、是、你贏咗輸咗，你如果你話喂我唔接受個多數嘅去做個決議嘅嚇，咁、對唔住，咁我就要用另外一啲嘅方法啦，咁樣，咁依種嘅議會鬥爭嘅方式咧。去到边个位嘅时候咧，嗰、那个制约系点咧？咁嗱，好明显咧，其实就立法里面咧，两个派系咧系需要去即系真系协调。最终嚟讲，其实立法会主席嘅权力系咪要重新厘定？因为就算建制派佢哋都要面对一年之后嘅事情噶，系咪？你如果你除非话香港不容任何反对派参选嘅啫， 咁但系一年之后嘅，即系已经系一年之后嘅事啦。到时大湾区嘅选民都可以投票嘅时候，亦都可以即系成个平衡，亦都可能唔同咗啦。但系你睇翻就系、是、一路讲紧就系、是、究竟中央系可以用乜嘢理由去话你哋系违反基本法咧？嗱，基本法里边104条所讲咧就系话议员要尽忠职守啦，遵守法律啦，同埋廉洁奉公啦。咁其实咧喺过去嘅即係一個星期裏面啦，見到喺一啲建制派嘅報章，包括文匯大公咧，都批評咧就係呢啲拉布嘅人就不符愛國者嘅標準啦，就冇資格做議員啦，話佢哋阻撓議會嘅運作啦，咁嗱呢啲嘅講法咧，其實即係講嚟講去咧，就係講緊佢哋。比較用不同嘅方法喺度拉布啦，或者係一路喺度點人數啦。 咁嗰個問題就係呢啲其實都一路係喺個議會規則裏面咧係容許嘅事啦，亦都可以話係即係呢個拉布嘅方法，你都可以話係容許，即係保護弱勢或者係避免即係少數嘅聲音聽唔到嘅時候，你可以即係喺不同嘅即係各地嘅議會裏面都有呢個咁嘅做法嘅。咁個問題就係呢樣嘢係咪就會成為咗要即係取消佢哋資格嘅一個理由咧？同埋喺法律上點做咧？照計人大照計咧就冇乜理由可以話喂我要 DQ 你咁你就冇得做噶，應該要經過一個法律嘅程序噶嘛，香港嘅法律嘅程序。咁所以即係人大嘅講法可能係第一步嚟嘅啫。 但我唔知道人大會有咩講法，因為始終佢係一個即係立法嘅機構咧，佢唔係一個司法嘅。 咁其實佢可以釋法噶嘛？以前啦，即係 咁，但 係 釋法係咪釋到咁細咧？即係可以嗱，依點我永遠都有一個抱有一個懷疑，亦都抱有一個希望咧。即係如果依類咁嘅事情去到議員具體嘅行為，都需要人大仔細無遺咁去通過釋法去界定嘅話咧，其實講真，任何一個議員，無論你咩派別都好啦，都會產生依類咁嘅即係疑問嘅喎，係嘛？點樣嗱？你話我肢體上邊嘅動作嗱，我個人都唔接受嘅。拉布可能會清晰啲咁，但係乜嘢叫阻撓咧？係有幾多質疑去唔接受某政府某啲嘅議案係為之阻撓咧？咁嗱，依啲咧我睇唔到真係可以好具體通過釋法去處理嘅。 咁呢个就係我諗喺跟住几日啦，就係因为人大常委呢就会喺未来两日开会㗎啦，咁睇嚟个结果呢都会係真定假呢，係咪真係咁做呢？咁呢两日呢大家都会要继续留意啦，睇下最新嘅发展。好啦，咁我哋转一转啦，就係睇返喺美国啊，本来我哋都今日呢要讨论嘅话题就係总统大选都叫做應該塵埃落定啦。嗱，拜登睇嚟咧都贏面好高噶啦，基本上佢已經宣布咗自己係贏啦，並且咧就係開始籌組內閣啊，有好多實際嘅嘢開始係籌備緊噶啦。好啦，咁大家都會關注啦，喺香港呢一度咧就係嗱特朗普時代嘅制定嘅一眾嘅對華政策啊，或者係針對香港嘅各種政策，例如包括就係有好多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啊、香港自治法案啊，咁有關就係香港製造呢個標籤啊唔得啦，要用中國製造啦，咁等等嘅關即係經貿上嘅新增加嘅一啲壁壘啦，咁或者係一啲對港商嘅即係而家一啲嘅貿易嘅操作，會唔會帶嚟啲乜嘢改變呢？電話裏邊咧就有中華廠商聯合會行政總裁楊立滿嘅，楊立滿你好啊。 你好， 你好，歐國倫，你好 ，Andrew。 你好啊，阿楊立滿啊，點睇咧？嗱，即係拜登啊，睇嚟都將會做總統啦。咁對於成個貿易政策，你自己睇到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改變？ 我睇唔到民主黨上台之後嗰個對中國嗰基本嗰個方針或者政策有啲咩嘅根本上嘅改變啦，因為佢都係跨黨派嘅共識嚟嘅，即係繼續要去打壓中國。咁打壓中國就不外乎係政治上同埋貿易上啦，或者經濟上嘅啫嚇。咁你如果上場佢就即刻話手軟，咁佢都交代唔到啦，對啲選民嚇。咁因此嗰個貿易嘅壁壘等等都應該係會繼續即係落去嘅嚇。咁當然我哋就唔會期望即係拜登嗰方面咧係會有好寬鬆嘅做法。不過咧冇期望，但係都有啲希望嘅嚇。因為佢畢竟佢都係新上場咧，佢唔係一定要被即係特朗普嗰個貿易政策咧係去約束嘅。咁即係佢可能佢可以較有自主咁樣去傾。咁我諗但係貿易戰打咗即係兩三年咧，就明眼人可能好多美國人都好愚昧嘅，未必知嘅。即係其實即係關税呢啲嘢咧，唔係中國嘅出口商俾嘅，係美國入口商去付嘅。咁當然即係出口商都會即係 負擔一部分啦。咁但係打咗咁耐咧，即係貿易戰對即係美國嘅經濟咧係完全冇好處嘅，即係對就業又好，即係對嗰個經濟啊，都個貿易赤字咧仍然係高企嘅嚇。仲好似多過以前傾對中國嚇。咁所以我諗有理智少少嘅即係政府咧，都應該要即係檢討一下嚇。咁所以我哋希望係咧就算你唔取消即係嗰啲關税咧，都應該。我希望拜登嘅政府唔會再繼續加落去啦，因為加落去嗰個空間都唔多嘅，應該嚇，因為都係選人選己嘅嘢嚟。 楊立梅啊，你有咁嘅期望咧？咁但係就算要改完逆設都好咧，佢需要轉環嘅時間係幾多咧？同埋同時間即係喺我自己相信，即係依個跨太平洋夥伴協議可能會翻生啦。翻生的情况底下，即是对中美贸易啊，香港自己本身将来个贸易的发展有什么的具体影响 呢？个影响已经在这里了、就不是将来或者过去的问题啦，因为奥巴马年代已经有你所讲的那个即是贸易协议，当然就是特朗普自己退出了啦。咁而家拜登上翻台咧，就可能會重新啟動翻嗰樣嘢。咁嗰個協議咧就係唔受中國玩噶啦、中國其實已經一路都已經準備，即係唔會加入呢一個協議嘅嚇。咁、當然而家其實美國嗰個北美嗰個貿易自由貿易協議咧，其實都係唔受中國玩嘅。不特止仲係咧，即係邊個國家如果係同中國係有一個協議嘅話咧，仲得要其他嗰兩個國家即係同意先得啦嚇。咁所以就我又睇唔到中國係一定要好熱心要加入翻呢啲咁樣嘅多邊協議，因為中國其實都係一個呢、這個多邊貿易協議嘅即係倡導者啦嚇，即係世界貿易組織嘅擁護者嚟嘅嚇。咁、拜登嚟講，佢似乎就比起特朗普咧更加尊重翻嗰個國際嘅貿易秩序嘅。咁、所以好多問題上可能就會比即係特朗普係有得傾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嘅願望嚟嘅嚇。咁、即係包括嗰個香港標籤嗰樣嘢都係啦嚇。 咁之前特朗普政府一路即係有個詞語就係脱歐啦，嚇，即係成個貿易要脱歐啦。咁睇嚟，拜登係咪喺呢方面咧，即係冇話去得咁盡啦？可能係有得翻轉頭啦。 脱歐呢啲就係講嘅啫，嚇，即係特朗普嘅一啲姿態，即係語言上攞到盡咁解嚇。咁其實個個人都知道係從中國嗰個利益咧，簡直冇可能係脱歐嘅。因為你美國根本冇乜製造嘅能力㗎啦，今天即係嗰啲消費品啊，即係一般嘅消費品、家庭嗰啲用品咧，即係80%-90%都係即係中國製造嘅。咁除非即係佢哋唔使用嘢嘅啫，如果唔係，你冇可能係同中國可以咩？總之預見嘅將來啦嚇，係可以同中國即係脱到歐嘅嚇。咁脱歐都係即係一啲比較即係情緒上嘅一啲抒發嘅啫嚇，咁但係佢話繼續鉛製佢咧，的確我哋預期係會繼續鉛製中國，但係就因為我諗拜登個人都比較文明少少嘅，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即係同中國有一個更加文明啲嘅對話啦，即係尊重翻個事實咧，佢接受即係嗰個競選嘅結果嘅時候，都有講話，即係要尊重翻事實嘅同埋科學嘅嚇。咁所以就希望有得傾啦，再嚇。 但如果睇翻香港本身嘅利益嚟講，你覺得喺中美依個角力，甚至即係好長期嘅角鬥咧嘅過程裏面咧，民主黨重新上場嘅時候咧？針對香港在金融貿易上面的位置，你覺得是會不會有舒緩的跡象？例如香港製造與標籤這些問題，未來一段日子會不會有一些轉圜的餘地呢？ 香港就是一個池魚之殃啦，可以這麼說，因為任何美國對香港做的事其實就不是對香港做的，其實是對針對中國的，只不過就是用香港來做一個藉口，就話你啊，你都冇一國兩制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就是、香港標籤又唔可以用啦，咁其實呢樣嘢係好姿態化嘅嘢嚟嘅， 因為就算從實體數字嚟講咧，香港本地出口去美國嘅貨運量其實非常之低嘅嚇。咁當然今日咁啱得唔巧咧，就係即係嗰個規例咧就開始實施啦，即係十號開始啦嚇。咁其實而家香港而家出口去美國嘅一啲廠商咧，根據工貿處嗰個嘅指引咧，就係我哋可以喺嗰個貨物上邊咧。是寫多啲少少嘢嘅，雖然話中國製造啦，但係咧呢一個意思係乜嘢咧？就係話係呢個貨物咧係喺中國嘅香港嗰度製造，唔係喺中國其他嘅地方製造嘅咁。咁所以有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説法之後咧，其實美國嘅消費者啊，或者美國嘅入口商咧，佢哋都會好清楚呢啲都係為咗符合美國海關嘅新需要嘅啫。貨物都是那樣即係都是香港運過去香港做的咁。咁所以我又看不到，同埋關税都冇變嘅，即係唔係話你轉咗之後咧，就香港而家要交中國嗰個關税喎嚇，佢冇要求我哋交多啲嘅關税嘅。咁因此呢個都是好姿態嘅嘢嚟嘅嚇。咁佢會唔會即係去取消咧？咁呢個就要睇嗰個世貿組織。里边嗰个诉讼啦，因为而家特区政府都正式提咗出嚟， 所以你觉得都其实冇乜关系啦，系嘛？即系香港制造个标签， 唔系冇关系，而系嗰、那个原则上我哋一定要争取嘅吓、因为佢呢样嘢系违反咗世贸嗰个规则嘅。咁香港作为世贸嘅一个全权嘅成员咧，我哋一定系要极力争取。 即系实际影响可以应付到， 实际影响就可以勉强可以应付到嘅吓。 嗱，最後一個問題，而家好多好多嘅講法都係話，即係起碼拜登上場咧，就係可以預測啲。咁大家知道做生意最怕就無定向風啊。咁係咪對於整體嚟講咧，都會可以係舒懷一下咧？ 我又冇話過佢話更加易預測啦嚇，因為政治又好難講嘅嚇。咁你又唔知道中國做啲咩啦，係嘛？咁所以就但係我覺得佢係一個比較尊重翻嗰個國際秩序同埋嗰個國貿易規則嘅一個人咯。咁所以可能同佢有個較為理性嘅對話都或者可以嚇。 好，唔該曬你，楊立滿，唔該曬。楊立滿係中華廠商聯合會行政總裁 啊。係啊，咁喺貿易問題上邊咧，即係其實都唔係。所謂投完票選完呢段時間啦，即係過往一段時間，其實大家都好多猜測啦。咁大框架冇變呢樣嘢，基本上係即係大眾嘅一個共識嚟嘅。即係只不過喺短期之間會唔會有一啲嘅調節咧？咁甚至我比較曳啲咁嘅諗，喺呢個過渡期裡面，會唔會調翻轉頭，特朗普會做啲驚人之舉咧？ 好，一陣翻嚟再傾。 唔到一样，成为组织内嘅争议焦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话，期望与美国新管治班子对话，设法正常化双方关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电视演说上话，希望在拜登明年一月上任之后，两国能够重启真诚的政治对话。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与热带风暴艾图相关的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环高。在下午四点，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的中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呈祥道接近明爱医院。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入口中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 至於較早前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一帶的交通是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近落山道，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在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反方向太子道西去返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地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咁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虹桥底去深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未来的疫情走势，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通常冬天这些呼吸道的病毒啊，新冠病毒是特别活跃，因为它可以停留在空气当中啊，或者啲死物表面上耐嘅，所以不是只是戴口罩就可以预防得晒嘅，其实都要注意手部卫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1-22 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100元或者76,8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七点过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林小鲁，我哋倾紧嘅话题咧就系拜登啦，睇嚟都当选美国总统啦，咁。佢嘅當選啊，民主黨重新執政嘅時候，會對於佢嘅對華政策有啲乜嘢唔同咗咧？嗱，即係剛才都有同阿楊立門傾過啦。咁貿易方面咧，似乎都係兩黨嘅共識啦。對，即係對中國嘅施壓啊，同埋圍堵啊，都應該唔會話短期內大變嘅。咁但係咧，我諗好多人都講法咧，就係即係而家拜登面對咗一個好撕裂嘅社會啦，好多問題啦，種族問題啦，新冠病毒嘅問題啦，睇嚟短期內未必即係有即係得閒咧，就去理關於外交甚至係同對華政策嘅嘢，會點睇咧？ 我自己係會整體去睇咧，即係我唔會將佢外交同埋內務咧完全分割，因為。始終佢內部有唔少嘅問題咧，你唔可能完全同成個即係全球嘅經濟體割裂去睇。喺咁嘅角度嚟講，你好簡單咧，你使唔使繼續賣美債咧？賣美債嘅時候，你仲會唔會睇中國會繼續買美債買幾多咧？嗱，依啲咁嘅問題，如果去加疊去考量嘅時候咧，拜登要處理內部所謂安內嘅過程裡面。佢都要重新考量，要付出乜嘢代價啊？嗱，個政治嘅喺選舉時候嗰啲政治議題或者姿態咧，起碼喺未來一段時間咧需要暫時放低。 往後行嘅時候，佢重新考量。如果翻去所謂跨太平洋夥伴協議，同對比特朗普嘅姿態，佢唔係唔為到啊，只不過就係佢喺尊重呢個國際嘅一啲嘅慣例嘅時候咧，佢係另起爐灶，即係將中國排除以外。特朗普嘅做法就唔同啊，完全我唔同你玩，邊個我都唔同你玩。嗱，呢種情況咧，其實對中國本身嚟講係無差別嘅。但對於佢內部嚟講，依家佢哋面對疫情嘅長遠影響，係咪完全唔需要調節咧？咁我唔係專家，但係我會有疑問嚇。亦都佢可能需要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因為就算民主黨內部自己亦都有唔同嘅議題上邊或者課題上邊嘅咧一啲幾天南地北嘅一啲嘅諗法嘅。所以我睇唔到咧，就拜登可以完全咧係跟循咗即係以往奧巴馬嗰套，因為成個大局根本有好大嘅改變啊。 嗯，咁同埋即係共和黨嘅影響力都唔能夠完全抹殺嘅，因為睇嚟喺參議院咧，即係共和黨都幾有可能攞到過半嘅。咁雖然仲要重選啦，其中有一個州，咁所以你見到成個環境咧，咁都係要兩黨嘅共識啦，尤其喺外交政策上面啦，睇嚟兩黨嘅共識都一路存在嘅，所以嗰個改變咧就即係長遠嚟講，可能個大局唔會話有太大嘅變化。 係啊，即係大局我真係又唔係好相信佢有好大嘅變化，即係唯一即係調翻轉頭，我真係有疑慮嘅就係特朗普嘅性格會唔會令到佢嚟緊依兩起碼依兩個月，甚至會因為一啲嘅訴訟會再拖長啲嘅依段時間裡面。佢會唔會有一啲即係不可預測嘅？ 你覺得有啲乜嘢可以做咧？ 嗱，即係無論喺即係咁講咧，最唔想見到嘅就係、是美國總統如果打我所知嘅就打一場戰爭要多過60日嘅，咁啊當然要議會通過啦。但係短戰咧就唔需要嘅。咁依類咁嘅行為，佢會唔會留低一啲好難收拾嘅爛攤子，俾下一屆嘅政府咧？咁依啲係我覺得係比較難猜測咯。 咁除咗依樣嘢之外，亦都有不少嘅評論嘅講法、就係起碼咧，就因為特朗普咧比較單邊主義啦，即、就、係、是、比較無定向風啦，或者唔跟住一啲國際遊戲規則啦。咁喺國際上喺盟友之間咧都其實得罪咗好多人啦，得罪咗歐洲好多盟友啦。咁但係拜登咧睇嚟可以修復翻呢啲關係咧，可能對即係喺呢個同美國利益嘅範疇裏邊咧，同多啲其他國家合作咧，可能對於中國嘅壓力，即係對於中國嘅壓力可能更加大。 我自己都係咁睇嘅，即係未來四年我會相信呢樣嘢會發生嘅。但係調翻轉頭，從歐洲甚至日本嘅角度嚟講，就係話，既然過咗四年可以出一個特朗普。是不是四年之後這件事不會一定不會再發生呢？所以在於鞏固譬如歐洲自己本身的體系自己的利益的時候他們可能有某些情況底下他有不同的選擇以保障即自己的、那個長遠的利益的。 好，嗱，电话里边咧有前香港众志嘅秘书长黄之锋嘅，黄之锋你好， 你好， 你好， 吓，咁你嗱， 你好， 系黄之锋，系黄之锋喺咩度？系阿黄之锋，喺听唔听到？系听唔听到？听唔听到？系啦，嗱，刚才我哋讲紧即系拜登上场啦，对华政策啦，你自己睇即系对华政策有咩改变啊？美国政府以后？ 我谂其实如果要去讲即系新一届嘅即系美国政府对香港及中国政策有咩改变咧，其实有两个方面要去睇嘅。第一就系其实喺过去呢四年嘅国会任期里边咧，其实系有五条有关香港嘅法咧系推出咗，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或者种种嘅原因咧系未有通过，咁就而家其实系即系胎死腹中或者。即係未有下一步嘅去向啦，咁所以喺呢一個美國大選之後，下年開始呢五條嘅法案會唔會重新被提出嚟，然後有望喺未來四年通過呢、這個值得留意。另外一點我覺得好關鍵就係話雖然嗰個美國法院嘅裁決下年一月先有啦，咁但係無論邊個最後係正式上場都好，其實整個嘅政府內閣團隊會任命邊一個去做美國嘅國務卿或者係呢一個國家安全委員咧，其實都係相當關鍵。 嗯，即系见到咧，就系喺共和党啱啱即系而家执政紧啊，蓬佩奥咧，佢都佢嘅言论都比较即系清晰啦，吓。咁你见到嘅系啊，系咪即系话啲政府官员到时个内阁系边个，反而嗰个人选系紧要过总统点谂嘅？ 可以咁講，因為其實咧喺特朗普嘅即係任期裏邊，大家都可能香港人都會有個印象，就係佢嘅內閣班底都不斷切換唔同嘅人選啦。而好老實講，喺蓬佩奧嘅上一手去任職呢一個國務卿嘅時候 ，Rex Tillerson 咧，其實佢對香港關注都幾少嘅。咁但係其實喺2018年嘅三月，當蓬佩奧上場之後，其實佢對於香港嘅關注，你會見到隨住佢嘅上場咧，整個國務院系統嘅機關咧，其實對於香港嘅關注咧係突然間有一個好明顯嘅提升。咁所以我覺得有。有兩點去講，就係話第一就係邊一個會係被拜登係會去任命成為國務卿，我估係呢一個即係未來幾個月值得關注嘅事情啦。咁另外就係由於其實呢一個國務卿嘅任命人選咧，係需要經過參議院去通過嘅，而即使民主黨嘅拜登上場都好，共和黨佔多數嘅呢一個參議院會否去批准即係？未來嘅即係一位政治人物係成為國務卿咧，其實呢一個都好受共和黨嘅牽制。 咁但係就住個大局不變嘅原則底下，即係依個國務卿嗰個人選啊，實質嚟講，香港或者中國議題佔佢選擇人選嘅考量有幾多咧？就算依個係人選，照計都唔會。兩黨喺依方面，因為即係壓制中國，依個係長期兩黨嘅共識，咁樣計咧，就唔會因為依樣嘢有分歧嘅，係咪咧？ 當然在對中和對港政策上面，其實我們看到美國國會的、就是、民主共和兩黨都有一個幾明顯的共識和趨勢，但其實都值得留意的就是說在這個任命國務卿的人選上面，他會不會有任何在中國或者香港事務上面的涉獵往績，以至到其實就是說在這個共和黨在參議院裏面都會有香港人比較熟悉的，無論是提出香港人權民主法案的 Marco Rubio，到係曾經喺上年香港嘅示威抗爭期間到訪嘅 George Hawley 啦，以至係 Ted Cruz 啦等等，咁其實呢一啲嘅跡象亦都會好影響到未來國務卿嘅任命人選，而呢一點都係非常之值得關注。 咁嗱，你都有喺即係往日啦，喺美國都好多交流啦。咁你覺得即係如果換咗人之後咧，你哋嘅交流會有啲咩唔同咗？ 我諗香港即係喺網絡上面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講法，話希望就係話即係特朗普連任係最有利香港。而的確，如果純粹去論結果，喺過去呢四年裏面，特朗普政府對香港嘅關注，或者對香港抗爭嗰個嘅即係投入嘅即係關注度係即係歷屆政府以嚟最高沒有之一啦。咁所以新一屆嘅政府對香港嘅議題嗰個關注嘅幅度會有所點樣嘅調整，我諗呢一個都係大家會好留意嘅狀況。而即作為香港嘅即抗爭一方，當然會希望就係越多世界各地嘅關注係越有正面幫助啦。 但係見到譬如拜登咧，咁佢即係啱啱上場都會面對好多內部嘅問題，即係有啲人會形容係一個千瘡百孔，好多內政咧要搞，係咪其實對於香港嘅關注將會即無可避免係會少咗咧？ 其實又會有兩種嘅講法，因為有一種嘅講法就係話，其實拜登上場而民主黨喺眾議院嘅議席下跌，反映咗其實拜登係一個弱勢政府，持續受到共和黨嘅牽制。咁有個講法就係因為咁而拜登可以做到嘅政策就相當有限。但另一邊雙都會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因為一啲喺美國涉及黨派分歧極嚴重嘅議題，例如啲醫療保險啊、槍械問題啊、種族嘅爭議，其實點搞都搞唔到，咁倒不如去即係投入精力時間去推進一啲有兩黨共識嘅議題，例如對中或者對港政策，呢一個係絕對唔意外嘅。 但係如果冇記錯，其實四年前特朗普上台嘅時候咧，泛民嘅陣營大體其實都好擔心嘅，因為傳統上邊咧。是民主黨咧，較為重視一啲同人權啊、民主有關嘅課題嘅嚇。咁但係依家好似又有唔同嘅判斷，係咪咧？ 我諗其實傳統印象上面，共和黨有一個反中嘅即係情緒或者一個嘅即係脈絡啦，而民主黨較為重視人權普世價值呢一個係即係我呢個廣泛嘅認知啦。咁但係其實我諗最後會點樣去落實或者？即係執行唔同嘅外交政策，其實都好受嗰個國家安全委員或者係國務卿嘅往績去影響。即係例如大家熟悉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其實曾經任職國會議員嘅時候，就係去 co-sponsor 即係 endorse 過呢一個嘅香港人權民主法案。而同樣地，即使而家喺本地都會有爭議嘅，即係未來 美國副總統人選賀錦麗，其實佢係任職呢一個國會議員期間，都係有去支持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咁其實所以從呢啲嘅往績都係值得留意啦。而特朗普喺現屆嘅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係去任命一個即係中國通，係曾經咧係任職呢一個即係駐北京嘅記者。咁其實呢一啲嘅即係跡象或者係即係資料都係有助我哋去了解進一步佢哋嘅部署咯。 所以即係要留意佢哋嘅內閣或者係一啲主要官員，佢哋係一啲咩背景。好，唔該曬你，黃之峰。 唔該， 黃之峰係前香港眾志秘書長。 咁即係究竟兩黨喺就住未來一段日子喺中國嘅課題上面，是不是真的会有很不同的处理手法呢？其实以往我觉得任何的转环空间呢，都是就算有都好都是慢的。即特朗普是一个疑数来的，即他是极少有可以说我一上场我要将前朝的所有东西都推翻晒咁滞重新来过。但就算他说推都好呢，其实包括起蹦场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我自己不会预期有一些即特变性的东西。但是其实如果今朝睇外国嘅新闻嚟讲咧，尤其是美国自己本身唔同嘅台咧，佢哋已经喺度传紧即系一啲嘅内阁人选啦。咁其实一啲耳熟能详嘅名字，例如苏珊赖斯啊，呢啲名咧就已经出晒嚟嘅。咁其实我谂嗰、个民主党本身个外交政策嘅可持续性咧，系喺呢方面其实都几强，亦都唔难预计嘅事啦。 嗯，好啦，咁啊，大家可能。即係咁多年嚟咧，都好少美國嗰度選總統咧，喺掀起香港咁多嘅情緒同咁多嘅關注嘅。咁原因當然就係因為其實而家係香港同埋內地好多經貿嘅關係政治嘅紛擾咧，即係美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影響力啦。所以大家咁繼續留意住啦，喺美國人喺度改朝換代的時候咧，究竟即係呢兩個月仲會發生乜嘢事？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疫情肆虐期间，不少人都暂停运动。近来疫情放缓，恢复操练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才可以避免受伤呢？今个星期二，中大运动医学系列会讲解疫情后运动前的注意事项。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清晨爽利有健康，市面上营养饮食咨询服务五花八门，收费由几百到过万不等，怎样做一个精明消费者呢？星期四钱佩卿和营养师林思维同你分析。 如果你想找一个营养师去提供服务的话，其实有些什么要留意，例如他是不是一个合资格的营养师，或者他的收费合不合理等等。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嚟转一转话题啦，讲下今日咧喺法庭上面一单案件啦。大家记得咧，人民力量嘅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啦，早前咧就因为喺立法会佢仲系议员嘅时候咧，喺议会里边抗议嘅时候，就俾工联会见到个片咧，就系、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咧就拉住佢个心口件衫咁咧，咁后屘佢跌低咗啦。咁嗱，陈志全咧就向提出私人检控啊。咁今日咧律政司咧就因为佢咧就律政司咧就提出咧就系要不提正功起诉啦，介入案件啦，即系介入呢种私人嘅起诉案件啦，就话要不提正功起诉。咁今日咧主任裁判官就批准咧就撤销私人检控嘅传票嘅。咁嗱呢个个中究竟有啲乜嘢嘅法律嘅情况咧吓咩意思咧？咁不提正功起诉咩意思咧？喺电话里边有大律师黄宇日嘅，黄宇日你好啊， 你好， 系啊，想问清楚咧，就系首先就系嗱，即系究竟即系律政司话要不提正功起诉，咁其实即系起诉定冇起诉咧，定系即系撤控咁嘅意思咧？ 嗱，其实嗰个不提正功起诉系其中一种方式就。律政司不再繼續嗰個檢控嘅，咁至於你話起訴定係唔起訴，其實嗰個客觀效果上其實同撤控係冇乜分別啦，因為起任何嘅刑事 審訊入面呢那個舉證責任都是在控方的，所以當控方不提證供的時候，那就只是說沒有證據去證明那個控罪，那其實那個客觀效果上就是那個被告不會有那個即不會被定罪，亦都不會有任何的刑事記錄或者後果咯。 咁但係同撤控有乜嘢分別呢？呢兩種嘅處理方法，不提證供起訴同埋即係直接撤銷控罪有咩分別 㗎？其實撤控就通常就會喺嗰個審訊未開始前呢嗰、那個階段律政司通常就會選擇撤控嘅。咁至於不提證供起訴呢比較常見嘅就係、是、譬如話律政司已經是開始了提證供了，即是去到一個階段就譬如已經開始了叫證人了、或者是已經開始了那個審訊了、但是譬如就是說一些關鍵的證人出不到庭啦，又或者是突然之間發現了一些新的證據是對於被告很有利的、如果就住呢個新證據，嗰、那個檢控根本就即係唔應該繼續落去啦。又或者有啲時候係，譬如控方個證人喺關鍵嘅證人喺庭上面講嘅口供咧，同佢嗰個口供紙嗰個版本有重大嘅偏差，咁、就導致到嗰個檢控官認為冇辦法繼續嗰個檢控落去啦。咁呢啲情況，我哋都會見到不提證供起訴呢、這個選擇噶啦。 咁呢個案件裏邊睇嚟係咪？咁撤控系咪簡單啲咧？我唔係好理解咧，即係睇嚟睇去都唔係好理解，即係剛才你講嘅情況都未出現嘅喎。咁所以佢不提證供起訴係咪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例子？ 其實我都唔清楚點解律政司喺呢一個案件會特別採取即係不提證供起訴呢一個嘅步驟咯。咁當然即係我留意到坊間有一個講法，就係話會唔會係因為咧撤控同埋不提證供起訴有唔同嘅地方，就係咧撤控就咁撤銷咗個檢控啦。咁但係不提證供起訴咧，就可能係個裁判官會宣判嗰個被告無罪嘅。咁第一我就唔知道喺呢一個案件裏面咧，嗰、個裁判官係咪有做一個咁嘅無罪嘅宣判啦？咁但係即使佢，我假設佢會有做，咁因為有陣時不提證供起訴都好啦，嗰、那個裁判官即係佢未必會我哋所謂正式地宣判嗰個被告無罪嘅，佢只會即係撤銷咗嗰個嘅。 今次就係啦，佢就咁撤銷咗啦嚇。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冇經過一個嗰個裁判官宣判佢無罪嘅。咁但係即使假設，用不提證供起訴的形式，那個裁判官宣判他無罪都好啦。其實如果假設是陳志全或者其他人去司法覆核這個不提證供起訴的決定成功了，其實是可以再檢控的，即是就不會違反那個即是一罪不能兩告的原則啦。因為其實在法律上或者實際上呢，郭偉强是没有经过一个审讯去被判无罪的嘛。在这个情况下，即使是再检控呢都是可以的。 但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不提证供检控呢，是个被告人呢就可以需要是签，即是如果认罪就签保守行为就不留案底，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如果官根本不需要去判的时候，我即从一般市民的角度很难理解，即究竟这件事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那个完全是另一回事的。其实讲的那个就是有阵时有些案件，譬如是那个被告人初犯和那个控罪比较轻微的时候，咁有時候辯方係可以主動向控方提出，就係一個另類解決呢個案件嘅方式，就係喺被告承諾可以簽保守行為嘅前提底下，控方願意不提證供起訴咯。 咁我哋當然仲有問題嘅，就係點解律政司會話係冇足夠證據證明咧？雖然好似有片拍到啦，我哋新聞之後翻嚟再傾多陣啊，唔該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出，至少四名民主派议员有机会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他们被指违反《基本法》第104条， 据了解，四人包括公民党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同埋专业议政梁继昌。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表示，一旦人大常委会通过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全体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将会总辞，以示最强烈的抗议，强调民主派是依据法律上的权力履行议员职责。人大常委会会议听日举行，正在北京准备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留意到民主派议员拖延议会运作，违反议员职责。政府延长部分在大埔区为市民采集样本检测的服务时间，停泊在广福道的流动车位于广福村和富善社区会堂外空地的流动采样亭，免费检测服务时间延长至晚上八点。至于设于围头村的流动采样亭，就维持服务至下午五点。另外，医管局表示，即日起一连三日加强大埔区普通科门诊诊所的样本收集包派发服务，辖下的大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和黄少卿家庭医学中心会增加派发样本收集包的数量。香港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张其忠被控谋杀妻子，案件在高等法院开审。张其忠否认一项谋杀罪，但承认一项误杀罪。控方开案陈词透露，警方到事发单位调查的时候，发现一张手写欠单，写明被告欠死者670万元，但未能限期前还款，需还款770万元。控方又说，事发当晚死者妹妹在港大宿舍的客房见到主人房内，被告看来好像按住家姐，其后见到家姐睡在床上背向房门，第二日起床之后发现家姐不见了，亦都联络不到，被告当时提及曾经责骂妻子，令到女儿离家出走。宣称胜出总统大选的美国民主党拜登，当地星期日望弥撒，又到教堂旁边的家族墓园拜祭。报道说，他稍后公布12人小组名单，协助制定抗疫蓝图，并且正在物色下一届政府高层人选。总统特朗普没有承认落败，对上一次正式露面是上星期四，周末期间打过高尔夫球，当地星期一没有官方活动。他星期日在社交专页转发传媒讨论邮寄选票和他会否认输的节目，但没有加以评论。与过往的作风不同，传媒形容他的表现是出奇地咁平静。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龙翔道嘅交通啦。头先龙翔道去观塘咧，喺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嘅中线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头先都好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嘅。咁消散紧嘅龙尾咧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噶。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由狮隧入口一路去到呈祥道近住苏屋村段咧，都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阵间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之前好塞车啦，而家松翻啲啦，而家龙尾喺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斗路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喺狮子喺呢一个钻石山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在茶果岭道变电站。 九龙区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城码头涌道近住宋皇台道来往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尤其是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呢，西贡普通道因为有路面工程，普通道近住美裕街一段呢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多车少少的，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少少，咁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喺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段呢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晚间工程方面呢，九龙湾的常月道今晚有工程的，大概是今晚的10点去到清晨的5点30分常月道东行线近住企业广场那段呢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才好转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新消息：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喺广播道附近，正向香港电台广播大厦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敬请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是林小鲁啊。咁我哋刚才咧就倾紧律政司介入陈志全嘅私人检控啦，就不提正供起诉郭伟强噶。咁嗱，律政司咧就话咧喺庭上啦，今日话咧就系冇足够证据证明控罪啦。认为冇合理定罪嘅机会啦，而家嘅证据不足以支持普通袭击嘅罪行元素，甚至连表面证据都不成立。咁我谂即作为普通嘅旁观者会见到嗰条片啦，即喺立法会里边咧，即当时系有啲议员行咗出去啦，咁亦都好清楚见到咧，系郭伟强拉住阿陈志全嘅心口件衫，跟住咧就系陈志全一路走嘅时候，最后系跌咗落地啦，或者系俾佢筛咗落地啦，咁有啲人嘅形容就系拉咗落地啦，咁睇条片咧就真系有少少奇怪嘅，点解会咁肯定话冇足够证据，甚至系表证都唔成立咧？嗱，电话里边咧就有大律师黄宇日喺度嘅，想请教一下黄宇日啦。我哋睇条片咧，即系凡人睇条片就觉得，亦都几明显，都系即系筛咗个人落地嘅，咁点解会冇即系唔会有足够证据去支持普通袭击的罪行元素咧？咩意思呢？黄宇日， 其实我都想不明白，咁呢个可能真系要律政司交代翻咯。因为如果咁睇条片嘅话，就即系绝对有表面嘅证据噶啦。咁同埋即系我亦都暂时想不到会有啲乜嘢即系可以做到呢个抗辩嘅理由咯。咁呢个可能真系即系就算假设有一个抗辩嘅理由都好啦。咁始終會有一個表面證據喺度。咁如果依照正常嘅檢控程序嚟講，其實就足夠有一個合理嘅定罪機會㗎啦，相信。咁但係呢個當然我冇全面嘅證據起手啦，即係我唔知律政司或者即係警方起搜證嘅時候有啲乜嘢其他嘅證據咯。 但黃宇啊，根據你自己嘅判斷咧，即係普通襲擊嗰個門檻係點樣咧？即係我純粹憑記憶，當年黃毓民掟杯咁樣。那个是不是都是普通襲擊罪来的呢？ 哦，嗰、那個不過最後係罪名不成立嘅，即係上訴成功咗。咁、其實普通襲擊只要係你係喺他人未同意嘅情況下觸碰佢，咁已經係構成普通襲擊噶。 嗯，即係其實嗰、那個 定罪好低嘅嚇，即 係 個表證嘅門檻好低嘅。 嗱，咁剛才你都提過咧，就係、是、如果話即係又可以係進行一個司法複核啦。咁但係我都想問一下嘅就係嗰個司法複核嘅過程裏面係複核啲乜嘢咧？即係話律政司佢有咁嘅決定，你可唔可以複核佢個決定冇理由啦？定係只係能夠複核佢個程序咧？ 複核兩方面咧，一方面就係嗰、那個決定介入嗰、那個呢一、這個嘅，即係律政司介入嘅決定啦。第二方面就係佢介入咗之後咧，佢決定不提證供起訴呢一個決定咯。 嗯，咁當中有啲乜嘢可以有啲咩位可以打咧？ 嗱，因為律政司佢兩方面嘅決定，佢都有自己嗰個檢控守則入邊有佢嗰個政策嘅、即係包括佢決定去介入一個私人檢控有一個嘅準則啦。咁同埋就係去決定檢唔檢控一個案件咧，其實律政司個檢控手冊亦都有一啲標準喺度嘅咯。咁所以譬如就係話，而家律政司講咗啦，就係話佢認為嗰、那個即係冇一個合理定罪機會，咁或者嗰個證供不足以定罪。咁如果係呢方面係出錯嘅話，咁就有機會司法覆核成功咯。咁但係嗰個門檻其實都相當高嘅，即係唔係咁容易可以成功複核到律政司呢啲檢控同唔檢控？ 點解咧？那個高在乜嘢啊？ 因為基本法將嗰個檢控嘅酌情權其實係俾咗律政司司長嘅，咁所以即係過往都有案例講明，就係話其實律政司喺檢控同唔檢控方面有一個酌情權喺度嘅。咁所以除非佢係好明顯地出錯，如果唔係嘅話咧，法庭一般係唔會干預呢啲決定咯。 但係佢今次介入一個私人嘅檢控，係咪個諗法會有啲唔同？ 正如我講，就係有兩方面嘅決定，兩方面各自有唔同嘅，即係兩方面各自有律政司自己嗰個嘅內部守則噶咯。而呢個守則係公開嘅，即係呢個叫檢控守則啦。咁一個決定就係關於介入一個私人檢控，呢一方面有一啲準則嘅。另一方面就係嗰、那個決定檢控或者唔檢控嗰個嘅準則咯。 咁 兩方面係唔同。 係咁嗱，法官咧嗱，俾可能好多人嘅感覺就係律政司一介入咧，話唔提出唔檢控啦，咁即係法官就好似好聽話咁就撤控嘅，咁係咪一般程序即係法官都係要即係佢嘅決定都係會同律政司一樣噶？ 唔係，其實係法官根本冇權去拒絕嘅，即係律政司介入嘅話咧，佢做乜嘢決定嘅啫？警方係唔係呢個裁判官係冇權拒絕嘅咯，即係嗰個條例係冇賦予到任何嘅酌情權俾嗰個裁判官去即係拒絕佢介入啊，或者拒絕佢撤控啊，冇咁嘅權力嘅嗰、那個法庭根本就 咁即係話今次嘅裁判官咧，佢喺撤控嘅時候冇叫到啊郭偉強是否認罪咧？個結果就係可以再告佢。日後如果司法覆核成功的話，係咪可以咁理解咧？剛才你嘅意思 係我嘅睇法就認為可以嘅，咁但係我相信其他律師可能有其他嘅睇法。 好， 咁呢方面係有爭拗嘅空間。 好，唔該曬你，黃宇日，唔該曬。黃宇日係大律師啦，咁啊，剛才都聽到一啲法律觀點啦。咁嗱，喺呢件事之後咧，咁郭偉強咧就表示呢個係遲來嘅正義啦。咁佢就話係反映咗律政司係經過長時間嘅考慮，作出咗審慎嘅決定。定嘅，咁而陳志全就話咧，就係不排除會提出司法覆核啦。咁另外亦都有議員覺得係律政司咁做法就係偏幫啊郭偉強嘅嚇。咁呢個都係即係我諗見到嘅就係當日喺五月八號嘅時候個內會期間咧，已經係有八個立法會議員，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同埋議員助理啦，咁係因為行咗出個立法會嘅會議廳裏邊咧，係被用咧就係一個權力及特權法咧，認為佢藐視主席嘅指示啦。咁而家係都喺法庭度告緊嘅。咁反而咧呢個有出手嘅郭偉強啦，咁而家就係律政司就話不提證供起訴咯。 我諗呢啲嘅事件咧，即係無論律政司或者政府整體點解釋都好啦，即係你係冇辦法撇除公眾咧， 係有一個好強烈的觀感，依、這個係有好大嘅政治嘅考量喺度嚇。咁、這個亦都係正正即係、我諗，無論任何嘅黨派背景嘅朋友咧，即係如果我哋要強調香港個司法本身個獨立性嘅話咧，依、這個其實真係我哋要慎行啦。 嗯，好，我哋跟住翻嚟啦，可以睇翻疫情嘅發展。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齊撐。 香港社联会社会企业商务中心首席顾问凌浩云， 社企嘅企咧系包含咗社会同埋企业，其实亦都有屋企嘅企喺里边。喺而家逆境环境也好，顺境也好，都要记住忙里偷闲，多啲翻屋企。呢、这个家不单止系你自己嘅家，亦都系香港嘅家。帮助到自己嘅屋企，都帮助到呢个社会。大家都是同一屋檐下，各出一份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我是叶冠霖，大家朝早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千禧年代电视直播嗰阵，如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今年十二月一号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就会睇唔到。剩下不够一个月。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的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架电视。想知多啲，打俾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 听精神爽利有健康，十号星期二，钱佩卿崔博士继续讲更年期前列腺病变。 好多男士年纪大了的时候咧，小便不畅顺咧，有困难。胭脂扣入面张国荣扮嗰个十二少啊，有一次喺墙边小便啊，口噏噏就话滴湿鞋啦，呢、这个有可能咧同佢嘅前列腺增生有关嘅。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最後十幾分鐘嘅時間咧，我哋睇翻即係香港嘅疫情啦。嗱，咁最近幾日咧，就大家都留意到啦，就係、出現咗所謂嘅即係大埔社區嘅群組啦。咁因為咧，大埔區咧喺過去幾日裏邊錄得九宗嘅新冠病毒嘅確診個案啦。咁相信咧有部分嘅個案咧就係喺梅窩嘅即係酒店度假群组咧，系出现咗第二三代嘅传播。咁而家政府咧就喺大埔啦，喺一啲设咗流动车啦，去派发收集一啲深喉唾液嘅样本啦。咁嗱，大家都会关心啦，就系系咪要真系去酒店度假咧？虽然大家系闷到发慌。咁另外嘅就系系咪需要喺而家呢个阶段去强制去检验咧？或者喺大埔里边系实行一啲比较更加大范围嘅檢驗啦，咁等揾出呢、這個應該會存在喺度嘅隱形患者咧，咁好啦。電話裏邊咧有醫學界嘅立法會議員陳佩賢嘅，陳佩賢你好， 你好， 係啊嗱，見你寫咗篇文咧，就話喂，你唔明點解要 staycation 啦，即係點解要酒店度假啦？睇到啲乜嘢咧你？ 唔係我自己睇啦，其實我唔係對酒店度假有特別大意見，不過咧大家留意呢個冠狀病毒嘅特點咧，係一個飛沫傳播，同埋會人傳人，即係比較近距離會傳到嘅。咁但係佢有個另外一個特點咧，就係、如果你做一啲好簡單嘅叫個人健康嘅防禦工作咧，例如戴口罩同埋勤洗手咧，其實已經有效防止噶啦。點解我咁講咧？其實酒店嗰個群組同埋之前，你大家可能諗翻打邊爐、蘭桂坊，我哋跟住唔同嘅酒樓啊，或者係婚宴群組咧，佢有啲特點相同嘅，就係、有一班人聚集，然後除咗口罩食嘢傾偈或者飲酒。個重點係唔係我其實我覺得唔係話喺即係一班人嚟酒店或者喺個會議廳開會咁簡單嘅敘述啦，係只係大家要好留意。如果講真，大家一齊聚集去，例如開會啊，或者就甚至乎有人講要排隊投票，或者排隊或者投票，或者而家去搭公共交通工具，我覺得如果你戴住口罩唔去周圍摸，其實嗰個傳染風險唔會太高嘅。喺過往九個月嘅經驗，正正就係一個室內 一班人，然后除咗口罩，然后做一例如食嘢、饮嘢、倾偈，咁样就会有咁嘅风险咯。咁希望大家明白、理解就得啦。 即系听你咁讲，其实最主要都系即系喺某啲场合度系大家放低咗自己嘅警戒性，系咪嗰个主因喺呢度咧？ 呢个系，我觉得系嘅。不过我只一答你喺日常，我哋唔可以话。长时间咁样唔见面唔出街，我又唔系咁谂嘅。我觉得系要去翻比较正常啲嘅生活嘅。咁但喺生活过程当中，点样去减少叫人传人交叉感染嘅机会咯？咁我就咁解释俾大家听咧。其实个冠状病毒嘅特性系都几明显，系你肯戴口罩、肯注意手嘅卫生。其实已经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防止到、 但如果我们看回过往几个月的情况、每一次将个限聚放松一点、或者大家就算不放松都好，人自己本身真的因为、这个、即所谓防疫疲劳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的自律性都会是低的，这个人性来的。咁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個社會其實近日咧亦都多咗聲音話要求呢、這個強制去檢測啦咁樣。你自己點睇咧？ 嗱，我自己睇咧，如果強制要大家要睇搞清楚，究竟係強制全民定係強制全區？有啲原因咧係有時未必做得到嘅。喺香港裏邊，我曾經試過全民咁樣試過檢測。那個效果即係做一次啦，咁然後而家有個機會嚟，你係咪全區大埔呢？我又有少少保留嘅，因為講緊大埔而家頭先你都講過，佢其實又唔係淨係大埔，係因為有本身係第二山有群組，然後跟住有第二、第三代。咁呢而我自己睇，如果假設真係要做強制檢測嘅情況呢，你係一定要特定群組，或者係特定嘅。一個地點，一座大廈或者一個小嘅社區咧，你先可以做得到一個叫強制，然後繼而你可以逐家逐户咁樣做嘅。 哦，即係你意思係一強制就其實可能係要封閉式嘅，即係做咗之後唔准周圍走啊咁嗰種情況。 呢個係第二個條件啦，即係有冇即係你有少少嘅協助，就係佢唔會咁樣不斷喺度交叉，即係有就交叉感染或者係會走動啊。呢个是其中一个要点嚟嘅，咁所以我就话你系咪真系成区成个大埔画圈咁样去做强制呢？我自己觉得喺个執行上又唔系，即系要谂清楚究竟系咪執行到，同埋如果跟住佢喺大埔，例如佢喺大埔翻工咧，佢唔系住大埔，咁啊点样去处理咧？咁呢啲都系要你要喺个執行上要实际上要去谂清楚，因为如果唔系咧，一定好多呢啲嘅灰色嘅例子啊、地带啊，咁然后大家有争拗，咁点样去做咧？嗰、那个我哋。做真系落手做嘅同事，点样去執行呢？ 喺你嘅判断度，即系技术上边同埋政治上边，两者做到强制检测，无论系一个区又好，或者全港性又好，做到嘅机会有几大咧？ 诶，强制全港性，我觉得做到机会唔大。强制一个小嘅，头先讲啦，特定群组，例如之前都做过，例如老人院的职员啊、老师啊，咁呢啲系特即系用啲例子啦，特定群组，咁然后或者特定嘅一个地方，即系例如一个楼宇啊，嗰度有几个群组办法啦，咁样嗰度我觉得系可以做到嘅，即系你要好集焦、好聚焦啊，即系你要做呢件事嘅话，而唔系一个大范围系做唔到嘅大范围。 咁如果咁听你咁讲，或者都见到嘅系，即系喺香港，其实个疫情咧过去都两三个月时间咧，每日间唔中就有一单就系搵唔到源头嘅，跟住剩几日又有一单系搵唔到源头。譬如今日就又冇本地个案，亦都冇本地不明源头个案啦。咁但系即系次次都系嘅，过两日又有，过两日又有，系咪无止境咧？有乜办法可以真系话所谓嘅清零咧？定系冇谂啦？ 你问我我嘅见解系嗱，首先要搞清楚究竟香港而家有里边系唔系已经去到我哋唔系点讲嗱一嗰个病毒嗰个传播咧系人传人嘅，咁佢系而家我哋香港嘅外围世界各地咧，其实仲系一个好大嘅每日增新个案。 即係包括印度又係，美國又係，歐洲而家可能第二波好大嘅第二波。好啦，跟住咧就我哋嘅好多個案咧，由境外傳入香港，然後繼而喺香港境入傳外之後，傳入之後咧，跟住就人喺本地做人傳人。呢個係成個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同埋就算頭先你講呢近呢兩個月嘅情況都係咁。好多時候你話我哋即係我自己睇到咧，好多時候話不明啊嘅原因可能係我哋揾唔到佢係由邊度傳俾佢，而嗰個傳即係嗰個源頭，即係好似而家嗰個大嶼山啊個群組，佢嗰個第一個人冇，即係暫時未揾到第一個嗰個人係咪有外遊記錄？咁而原因係因為揾唔到啫嘛。咁所以個重點係咩咧？就係喺我哋要點樣去管理好我哋所有嘅傳入嘅個案，點樣去做追蹤，然後減少個傳入個案嚟咗香港之後有機會喺社區咁樣做人傳人。整體嚟講都係個諗法都係咁嘅，因為你諗下，我永遠都會有人喺外地翻嚟。 但依家香港嘅追蹤嘅手段，你覺得有邊啲地方係可以改進或者加強？ 我覺得其實追蹤咧，衞生署我覺得追蹤都做得好足噶啦。即係我睇翻其實其他地方，因為我香港有個佢每日都會有啲資料話俾我哋聽，唔同個案究竟佢嘅來源係乜，係咪輸入，係去到邊度地方，佢每一個案都寫得幾清楚嘅。香港我揾翻其他地方咧，其實未必可以做到呢一個深入程度嘅，喺個網頁或者佢公佈裏邊咧，我自己咁睇，因為可能有啲講緊你諗下，去到每日幾萬宗個案嗰啲咧，佢未必咁樣寫到咁準，寫得咁仔細。所以香港呢部分咧，我覺得追蹤係做得好嘅。但係你話有啲乜嘢可以再改善咧？我成日講就話喺個豁免強制檢疫個機制上面。我哋又其實仍然有好多豁免強制喺個輸入外地輸入嗰時候，所以喺嗰度如果再做好啲，就算係就算豁免咗之後，你係點樣去做檢測同埋點樣做追蹤？咁嗰度係可以做得再好啲嘅。 明白，好，唔該曬陳佩賢，唔該曬陳佩賢係醫學界立法會議員啊。咁剛才講到即係全世界嘅新冠病毒嘅疫情咧，即係啱啱我哋又再睇翻即係最新嘅數字咧，基本上咧嗰條曲線啊，即係嗰個數字咧喺近嘅三四個禮拜咧，嗰個升幅係非常之高嘅，即係話你見到而家唔止係每個禮拜都破緊上個禮拜嘅紀錄啦，而且破紀錄嗰個幅度咧係越嚟越大嘅。歐洲就是其中一個比較重的災區，以一個確診數字來講。 我若我記得呢，兩個月前我以為我自己很悲觀呢，就是估計今年年底的時候呢，全球的感染人數會破6000萬。原來那個估計是樂觀的，看回現時的數字，可能今個月底已經破6000萬都不定。因為正如你所說，那個上升的速率是相當相當高。所以即係兜翻轉頭講啊，拜登嘅第一個難度咧，即係你喺美國依家隨時都10萬嘅。 係啦，啱啱即係見到個數係今日都差唔多過咗10萬嘅嚇。咁同埋係歐洲咧，你見到嗰個數咧就係一路嚟咧係差唔多法國啦、西班牙啦，法國之前嗰日就40000多啦，今日就都有30000，都接近40000啦。你見到西班牙、英國。都超過20000多啦，跟住意大利亦都係新高啦，亦都有30000多啦。咁所以即係冬季先啱啱開始，而你見到嗰個數字係一路飆升嘅。剛才你講到，即係而家已經5000萬，已經過咗5000萬啦，即係全球確診。咁所以見到條線就一路升上去添。 係啊，咁即係亦都即係譬如我自己亦都比較留意其中一個地方就是英國啦，即係佢喺某啲城市嘅封城嘅情況底下，會唔會兩個禮拜後會個數字會稍為即係受控咧？咁我即係從世界嘅公民嘅角度嚟講，我都希望呢樣嘢係大家控制。 有少少好消息就係嗰個死亡嘅數字係偏低嘅，比起第一波。好，今日唔該曬林小老。